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郝林。从今天开始，我将和你一起梳理 Go 语言的整个知识体系。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与广大爱好者一起见证了 Go 语言的崛起。从 Go 1.5 版本的字句及用 Go 语言编写程序来实现 Go 语言自身，到 Go 1.7 版本的极速 GC， 也称垃圾回收器，再到2018年2月发布的 Go 1.10 版本对其自带工具的全面升级，以及可预见的后续版本关键特性，比如用来做程序依赖管理的 Go Mod 命令，这一切都令我们欢欣鼓舞。 Go 语言在一步步走向辉煌的同时，显然已经成为软件工程师们最喜爱的编程语言之一。我开办这个专栏的主要目的是要与你一起探索 Go 语言的奥秘，并帮助你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获取更多。我假设本专栏的读者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计算机基础，比如你要知道操作系统是什么，环境变量怎么设置，怎样正确使用命令行等等。当然了，如果你已经有了编程经验，尤其是一点点 Go 语言编程经验，那就更好了。毕竟我想教给你的都是 Go 语言中非常核心的技术。如果你对 Go 语言中最基本的概念和语法还不够了解，那么可能需要在学习本专栏的过程中去查阅 Go 语言规范文档，也可以把预习篇的基础知识图拿出来好好研究一下。最后我来说一下专栏的讲述模式，我总会以一道 Go 语言的面试题开始，针对它进行解答。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要关注这道题，这道题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知识，并且我会对这部分的内容进行相关的知识扩展。好了，准备就绪，我们一起开始。我们学习 Go 语言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自己电脑的计算架构，比如是32位的计算机还是64位的计算机，以及操作系统，比如是 Windows 还是 Linux， 从 Go 语言官网 https://go-lang.google.cn 下载对应的二进制包，也就是可以拿来急用的安装包。随后我们会解压缩安装包，放置到某个目录，配置环境变量，并通过在命令行中输入 Go version 来验证是否安装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配置三个环境变量，也就是 Go root、Go path 和 Go bin。这里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Go root， Go 语言安装根目录的路径，也就是 Go 语言的安装路径。 Go path， 若干工作区目录的路径，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工作空间。 Go bin， Go 程序生成的可执行文件 executable file 的路径。其中 Go path 背后的概念是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的面试问题是，你知道设置 Go path 有什么意义吗？关于这个问题，它的典型回答是这样的。你可以把 Go path 简单理解成 Go 语言的工作目录，它的值是一个目录的路径，也可以是多个目录路径，每个目录都代表 Go 语言的一个工作区 workspace。 我们需要利用这些工作区去放置 Go 语言的源码文件 source file， 以及安装 install 后的归档文件 archive file，也就是以点 A 为扩展名的文件和可执行文件 executable file。 事实上，由于 Go 语言项目在其生命周期内的所有操作，包括编码、依赖管理、构建、测试、安装等，基本上都是围绕着 Go path 和工作区进行的，所以它的背后至少有三个知识点，分别是：一、Go 语言源码的组织方式是怎样的；二、你是否了解源码安装后的结果？只有在安装后，Go 语言源码才能被我们或其他代码使用。三、你是否理解构建和安装 Go 程序的过程？这在开发程序以及查找程序问题的时候都很有用，否则你很可能会走弯路。下面我就重点来聊一聊这些内容。知识扩展：一、Go 语言源码的组织方式。与许多编程语言一样，Go 语言的源码也是以代码包为基本组织单位的。在文件系统中，这些代码包其实是与目录一一对应的。由于目录可以有子目录，所以代码包也可以有子包。一个代码包中可以包含任意一个以点 go 为扩展名的源码文件，这些源码文件都需要被声明属于同一个代码包。代码包的名称一般会与源码文件所在的目录同名，如果不同名，那么在构建安装的过程中会以代码包名称为准。每个代码包都会有导入路径，代码包的导入路径是其他代码在使用该包中的程序实体时需要引入的路径。 在实际使用程序实体之前，我们必须先导入其所在的代码包。具体的方式就是 import 该代码包的导入路径。在工作区中，一个代码包的导入路径实际上就是从 src 子目录到该包的实际存储位置的相对路径。所以说 Go 语言源码的组织方式就是以环境变量 GoPath、 工作区、 src 目录和代码包为主线的。一般情况下，Go 语言的源码文件都需要被存放在环境变量 GoPath 包含的某个工作区目录中的 src 目录下的某个代码包目录中。二、了解源码安装后的结果。了解了 Go 语言源码的组织方式后，我们很有必要知道 Go 语言源码在安装后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源码文件以及安装后的结果文件都会放到哪里呢？我们都知道，源码文件通常会被放在某个工作区的 src 子目录下。那么在安装后，如果产生了归档文件，就是以点 A 为扩展名的文件，就会放进该工作区的 PKG 子目录；如果产生了可执行文件，就可能会放进该工作区的 bin 子目录。我再讲一下归档文件存放的具体位置和规则。源码文件会以代码包的形式组织起来，一个代码包其实就对应一个目录。安装某个代码包而产生的归档文件是与这个代码包同名的。放置它的相对目录就是该代码包的导入路径的直接负极。顺便说一下，上面这个代码包导入路径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该代码包的源码文件存在于 GitHub 网站的 LabStack 组的代码仓库 Echo 中。再说回来，归档文件的相对目录与 PKG 目录之间还有一级目录，叫做平台相关目录。平台相关目录的名称是由 build 也称自建的目标操作系统下划线和目标计算架构的代号组成的。比如构建某个代码包时的目标操作系统是 Linux， 目标计算架构是64位的，那么对应的平台相关目录就是 Linux 下划线 AMD64。 因此上述代码包的归档文件就会被放置在当前工作区的子目录中。总之你需要记住的是，某个工作区的 src 子目录下的源码文件在安装后一般会被放置到当前工作区的 pkg 子目录下对应的目录中，或者被直接放置到该工作区的 bin 子目录中。三、理解构建和安装构程序的过程。我们再来说说构建和安装构程序的过程都是怎样的，以及它们的异同点。构建使用命令 go build， 安装使用命令 go install。构建和安装代码包的时候都会执行编译、打包等操作，并且这些操作生成的任何文件都会先被保存到某个临时的目录中。如果构建的是库源码文件，那么操作后产生的结果文件只会存在于临时目录中。这里的构建的主要意义在于检查和验证。如果构建的是命令源码文件，那么操作的结果文件会被搬运到源码文件所在的目录中。安装操作会先执行构建，然后还会进行链接操作，并且把结果文件搬运到指定目录。进一步说，如果安装的是库源码文件，那么结果文件会被搬运到它所在工作区的 PKG 目录下的某个子目录中。如果安装的是命令源码文件，那么结果文件会被搬运到它所在工作区的 bin 目录中，或者环境变量 go bin 指向的目录中。这里你需要记住的是，构建和安装的不同之处，以及执行相应命令后得到的结果文件都会出现在哪里。总结，工作区和 GoPath 的概念和含义是每个 Go 工程师都需要了解的，虽然他们都比较简单，但是说他们是 Go 程序开发的核心知识并不为过。然而我在招聘面试的过程中呢，仍然发现有人忽略到了他们。 Go 语言提供的很多工具都是在 GoPath 和工作区的基础上运行的，比如上面提到的 go build、 go install 和 go get， 这三个命令也是我们最常用到的。思考题，说到构程序中的依赖管理，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探索。我在这里留下两个问题供你进一步思考。一、go 语言在多个工作区中查找依赖包的时候是以怎样的顺序进行的呢？二、如果在多个工作区中都存在导入路径相同的代码包，会产生冲突吗？这两个问题之间呢，其实是有一些关联的，答案并不复杂，你做几个试验几乎就可以找到它了。你也可以看一下 Go 语言标准库中 Go build 包及其子包的源码，那里面的宝藏也很多，可以助你深刻理解 Go 程序的构建过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